问谁还未发声，都写我期，谁为我成，天信有权还有心可作主，谁要认命禁声，试问谁能未觉醒，听真那次又再奏明，激起再难违背的那份难知和应，为何美梦仍是个梦，幻想等人似泡影，为这黑与白，这非与是，真与伪来做证，为这世代有未来，要及时擦亮眼睛，试问谁还未发声，都写我期，谁为我成，天生有权还有心可作主，谁要认命禁声，试问谁还未觉醒，听真那自由再奏明，激起再难违背的那份难知和应，无人有权沉默看着万家灯火变了色，问我心再用我手去为选我命途力拼，人既是人有责任有自由决定远景，试问谁还未发声，得舍我期，谁为我成，天生有权还有心可作主，谁要认命禁声，试问谁能未觉醒，听真那自由再奏明，激起再难违背